前也不知道少少的收敛，若别的男孩也对我发癫，我倒想听听你的心里到底有什么感觉，什么滋味。

青苔之狂，若非一番寒彻骨，哪儿的梅花扑鼻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见多少故事，醉笑魂梅花三弄。

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大师切磨华北区服务中心的总经理张卫峰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汽车安全健康贴膜的销售与服务。支持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积极向上，生机勃勃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心酸还是爱过的余温，我说每天爱你是我的责任，其实我们都在自欺欺人。你明白我明白都明白，我们只是一对孤单的恋人。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得那么深？是心痛，是嫉妒，是残忍，或是彼此还有深爱的可能？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飘来荡去，只是寻找自己的缘分。拥有时觉得平静无声，丢掉了却又觉得寂寞。 心情，这样的日子我已经不太 天天开